搞不清是否正在谈恋爱，只是我的心跳跳出摇滚好厉害。为什么不明白是什么？我明白是我的心是谁在摇摆。花香怎么吹它依然在，是快乐的门只有它才能打开，是玫瑰的花瓣满天飞舞飞进我胸怀，总给我不安的愉快。像雾又像花，无法证明它存在，像一颗旅行，我无法跟它比赛，像早晨的飘雪，多美丽终究不能依赖，像好梦总是醒得太快。我不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天才，我没想到我的梦想改也不改，来得快走得更快。搞不清是否真的谈恋爱，只是我的心悄悄住摇滚好厉害。为什么不明白是什么？我明白是我的心是谁他摇摆。搞不清是否真的谈恋爱，只是我的心悄悄住摇滚好厉害。为什么不明白是什么？我明白梦想快要成真了，上天的安排。谈情说爱的天才，我没想到我的梦想改也不改，来得快走得更快。搞不清是否真的谈恋爱，只是我的心跳跳出摇滚好厉害。为什么不明白是什么？我明白是我的心是谁他摇摆。搞不清是否真的谈恋爱，只是我的心跳跳出摇滚好厉害。为什么不明白是什么？我明白梦想快要成真了，上天的安排。